看着时间，有沉寂也有着精彩，心中渴望无忧的时光，回忆里藏进尘埃，在熟悉和平凡之地盛开，你回头他都在，鲜花盛山隐在蓝天里，观沧海乌云破开，今宵宁静在心里，暮色云霞在梦里，我的爱为你等待，我的爱为你。 听到的是本周第十五位，这是许巍推出的全新单曲《我的爱》，在本周也是第四次上榜，应该是全球榜上回榜次数最多的歌曲吧。看来大家对于许巍的这首歌还是念念不忘，非常钟情的。接下来到达第十四位，这首歌在进榜第一周便占据到了第四名的高位，不过之后的成绩不甚理想，目前进榜三周下滑了一个榜位，排在第十四。这是来自陈柏宇，《认真如初》。 正当只有海，我走着你跟来，这一双背影就这么风雨不改，游历过喜与爱，学会放胆宣扬我的爱，这么爱交给我来公一辈子给你，承诺认真与你活一世，从相爱到相处，无疑是一个哲学命题，手牵手跨过白雪，春风吹花蕊，重塑着最初的一切，上山有些热有些难，却风光美好，像你的亲切不假，明日再赶上班，在

right and wrong, and that's just how I like it. Live it, love it, make it. All the little things that come with life like it should. Nothing they can say can bring me down, come on. 越来越深，我越来越火，一切都要感觉搜绝。看我们越低越甜，我现在越我，一刻不知不觉搜绝。 在全球榜上，十周榜零是一个很难突破的目标。那恭喜莫文蔚的这首《绝》，本周积累到了十一个星期的上榜时间，同时继续成为本周的恒星歌。本周下滑了五个榜位，排在第十三位。而在第十二名的位置，我们看到了本周第一首的上榜新歌，这就是在偶像练习生以亚军身份出道，高人气组合 9% 的成员陈立农，在十八岁生日发表的单曲《我是你的》。 下过雨的午后，时常经过的路口，却找不到理由可以让我理所当然的经过。在桌上爬了很久，电话也拨了好几通，但回应却是转接云信箱中。于是我开始抱怨，是什么事物可以让你对我毫不眷恋？原来是你变了，原来是你变了，不会再触动了，不会再过问了。从前的一字一句一言一语，全都成为人生中不真实的一。触动了，不会再过问了，从前的 像变雨洗，背弃默默跟风向找一个暂居，过客亦求安睡，最怕突然打雷惊吓苦喊，梦见的仙境粉碎，你我又如敢死战队，对抗坏人激不退，笑不免得罪，如散若被一击致命，如强硬没一点畏惧，在炮火里豁出去，成就既是逐个最难度，身难要，拨大志将蚁族群领到尘堆掉，遗留下摘星的少年，成为奴隶双手废掉，尚有心跳救不了，成就计是逐个最难度。逐个最难道我们存在感快只即去翻身艰巨，停滞眼前闹市区，然后我们无目的漂泊无余生，才能顺水推手撑下去。情梦会否唱遍雨水， 在生活中遇到不如意的事，或是逃避或是转移，在张敬轩这首歌当中引申成潜水的概念。这首歌曲上榜六周，本周下滑了一个榜位，排在第十一位。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和潜水同期上榜最好成绩第三名，本周排在第十位，这是来自 Sammy 郑秀文和王嘉尔合唱的 Climb on Me。 包好纱布，带爱代替愤怒，言语的冷枪天天都听到，仿佛子弹飞舞，没有令我却步，谁缠住我喜欢当任原告，诱惑背叛责骂，重伤悲害谎话欺骗，取我用信念强大的影子，

早晨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度。今明两天受到不利扩散条件的影响，雾霾天气发展，空气质量和能见度逐渐转差，其中东部南部地区更是加重明显。本市已经于昨天发布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建议大家双休日，尤其是明天，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外出务必做好健康防护。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南部有轻度霾，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7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轻雾或雾，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度，最大相对湿度90%。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FM 97.4， 就是喜欢听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展讯，由中国国家画院主办的当代意象中国写意人物画研究创作展近日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落幕。中国国家画院院长杨晓阳介绍，当代意象是结合一批各有面貌、技艺精进的当代写意人物画家的一个专题展览，以意象为题的展览做先声，是由于提倡写意精神的实践是中国国家画院的导向。国家艺术基金2018年度艺术人才培养资助项目水印版画人才培养计划汇报展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开幕，展览直观呈现了水印版画人的坚持和版画艺术的有力传承。展厅之内113件版画作品展现出了学员们多样的艺术面貌，展柜中陈列的38本水印宝典、水印札记和作画工具巧妙地把展览现场和教学现场连接，视频记录全方位回顾教学过程。展览《艺术与使命：黄建华1952到2017》近日在侨福当代美术馆开幕。展览由国际知名策展人、侨福当代美术馆艺术总监罗兰·艾格与黄笃联合策划。美术馆 C 区通过大量的记录性档案、照片、视频、文本和出版物，真实讲述了黄建华的生平和他在建筑、艺术、教育、公益、环保等各项活动中所留下的资料，包括黄建华生前全力投入的由黄笃策划的《鲨鱼与人类》全球艺术项目等。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耿化。我们继续带来第946期榜上歌。那这一时段首先听到的是第二首上榜新歌，以第9名的成绩进榜，这是来自沙宝亮，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 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寻找你心里那片伤，谁把那孤单缠绕在回忆旁，抚摸着半是深情半是风霜，回来不问情，相见不见时还给你一寸心，回来不问情，烟雨落窗纱，红颜染似花，回来不问情，愿被我唤醒，你的泪打湿了曾经，回来不问情，风吹散雨滴，多情最无情。 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寻找你心里那扇窗。你把那孤单缠绕在回忆旁，守望着半是过往，半是爱上。留给你一寸心，归来不问情，烟雨路长沙，红颜染三花。归来不问情，愿被我唤醒，你的泪打湿了曾经。归来不问情，风吹散雨滴，多情最还给你一寸心，归来不问情，烟雨落窗纱，红颜染三花。你的泪打湿了曾经，归来不问情，风吹散雨滴，多情最无情。归来不问情，风吹散雨滴，多情最无情。 这是沙宝亮今年签约新公司之后的首发单曲，也是即将发表个人专辑的第一首亮相主打歌《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这首歌曲就像歌名那样的美好而悠扬，在中歌榜上这首歌曲也取得了冠军的好成绩，成为全球榜北京方面的推荐歌，在本周以第九名的成绩登上全球榜。作为2017年华语歌坛捡到的一块宝，从明日之子夺冠而出道的毛不易一如既往的是平稳低调。今年5月份推出的个人首张专辑《平凡的一天》当中，这样一首欢乐跳脱的《哎呦》在全球榜以第8名的成绩上榜。 心里出发去旅行，希望能遇见你，也许在路上或是在家里，某时某刻某地，莫名其妙你打了个喷嚏。戴上太阳帽，我走过海岛，浪花都带着笑，笑我慌慌张张，笨手笨脚，找你都找不到。你的模样虽然我不知道，依然努力奔跑，会相遇吧，在下一个街角。 我会带你住进城堡，门前开满了花花草草，暖风拂过你的裙角，蝴蝶在你身边围绕，等到月亮挂在树梢，我会紧紧把你拥抱。 哎呦，好想长生不老。 嘟嘟嘟嘟， 慌张张，笨手笨脚，找你都找不到。 你的模样虽然我不知道，依然努力奔跑， 会相遇吧，在下一个街角。 我会带你住进城堡，门前开满了花花草草，暖风拂过你的裙角，蝴蝶在你身边围绕，等到月亮挂在树上，轻轻把你拥抱。 哎呦，好想长生不老。